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市万千小学南校区的纳智杰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《克里克塔》的故事。法国的小镇上，波特太太收到儿子寄来的生日礼物，竟然是一条蛇。波特太太给他取名克里克塔，并带他一起经历了好多好玩的事情。我以前最不喜欢蛇了，可是故事里的克里克塔是多么的有趣和可爱呢！特别是他的助人为乐，让我对蛇的不喜欢和害怕慢慢消失了。我都有些羡慕那些能够与克里克塔一起玩的那些小朋友了。快来一起听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外国的大朋友汤米·温格尔为我们写的，是由普普兰翻译的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克里克塔。从前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，住着一位老太太，她呀总是穿着很漂亮的裙子，头顶上梳着一个发髻，戴着耳环还有项链。她的名字叫做路易斯·波特。路易斯·波特太太有个儿子，他专门在一个叫巴西的国家研究爬行动物。对了，就是那些喜欢在地上爬呀爬的动物，比如蛇还有蜥蜴什么的。有一天早上，邮递员来了。叮铃叮铃。 喂，波特太太，您的儿子给您寄来一个包裹。 是吗？波特太太戴上眼镜仔细地看。哦，这真是个奇怪的包裹，它圆圆的，就像个大车轮子，不过这不是车轮子，是个圆圆的纸盒。波特太太把这个包裹拿回房间，放在地上，然后把它打开来。 哦，天哪，这是什么？ 波特太太刚刚打开包裹呀，就吓得尖叫起来了。原来这个圆圆的盒子里面装着一条蛇。这条蛇呀是绿色的，它的身体好长啊，要是站起来肯定比波特太太还要高。不过它可不想站起来，它总是在地上嘶溜嘶溜地爬。它的脑袋尖尖的，嘴里吐出分叉的舌头。 天哪，一条蛇，这是什么？ 原来这条蛇是波特太太的儿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波特太太非常担心这条蛇会有毒，于是啊，他跑到动物园里想去查看一下。 哦，在这儿，跟我儿子送给我的蛇长得一模一样，绿色的，长长的，还有尖尖的脑袋和分叉的舌头。 波特太太现在知道了，这是一种没有毒的大蛇，它的名字叫做波尔·肯斯特里科塔。 哦，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长了，所以波特太太就管他叫克里克塔。 哦，这是个不错的名字，克里克塔，克里克塔，嘿，克里克塔，来喝牛奶了。 波特太太呀，简直就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疼爱着这条叫做克里克塔的蛇。他把蛇抱在怀里，给它喂牛奶喝。蛇虽然吐着分叉的舌头，但是却很乖。为了让克里克塔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，波特太太特地买来了一棵棕榈树。要知道，在克里克塔的家乡，到处都长着高高的、有着大大的叶子的棕榈树。克里克塔高兴极了，他一边爬着，一边像小狗一样使劲地摇着尾巴。克里克塔每天都吃得饱饱的，它越长越长，越长越长。 哦，让我来量量你已经有多长了。 一米，一米五，两米。 哦，你可真是一条非常长的蛇呀，我的克里克塔。 这么长的一条蛇，当他跟着波特太太上街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哦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 哦，天哪，那是什么？ 哎，快看，那个老太太就像牵狗一样牵着一条蛇。 哦，还是绿色的，还吐着分叉的舌头。 不过克里克塔很乖，他从来不会做坏事。当天气慢慢变冷的时候，克里克塔会受凉的。于是波特太太就专门用红色的毛线给他织了一件好长好长的毛衣，穿在克里克塔的身上真是合适啊。克里克塔还有一张暖乎乎的床，这张床比一般的床要长很多很多，但是非常非常窄。克里克塔又细又长的身体躺在上面是刚刚好。他就躺在棕榈树下，晚上做着甜甜的梦。等到了冬天，克里克塔穿上了太太为他织的毛衣。哦，现在它是一条红色白色条纹的蛇了，因为这是毛衣的颜色。它还戴上了一顶小小的毛线帽子呢。它高兴地跟着波特太太在雪地里窜来窜去，嗖嗖嗖嗖嗖嗖。波特太太是学校里的老师，有一天她带着克里克塔去上课了。 哦，孩子们，这节课我们要学的是加法。一加一等于二，二减一等于一。 哦，快看呐，波特老师带来了一条蛇。 我不想让他坐在我的旁边，他实在是太可怕了。 他会咬我吗？ 啊，不过放心吧。克里克塔一点儿也不会伤害小朋友们，他就坐在第一排一个女孩的旁边，他很认真地看着黑板上的算术题，而且很快，克里克塔就成了波特老师的好助手。他的身体又长又细，还能够弯弯曲曲的，他学会了用自己的身体来模仿英文字母。瞧，他把头扭向一边，尾巴扭向另外一边，就像是字母里的 S。 他把身体盘一圈，再把尾巴横在中间，就像字母里的 E。 哦，要是他把自己折两下，就变成了字母里的 N。 他 还可以折一下变成字母里的 L， 它还可以折一下中间弯下来像是字母里的 M， 它还可以做成字母里的 G， 还有 W。 哇，它可真是一条厉害的蛇。当然它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弯成数字12345678。孩子们越来越喜欢克里科塔了。在课间休息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身体长长的竖起来，再把尾巴垂下来，就像是滑梯。 哦，让我爬上去滑下来，克里科塔你太棒了。 女孩们也很喜欢他，他们一人拿着一头，然后摇啊摇啊，跳起大绳来。就连野营的时候，波特老师也会带上克里科塔。这一次野营，大家要学会打绳子结。 喂，克里科塔，这个绳结太难了，你能帮我们来演示一下吗？ 瞧啊，克里科塔把自己的身体打了个结，这一下孩子们就看清楚这个结该怎么打了。克里科塔真是一条热心的蛇，他非常愿意帮助别人。两个小孩放风筝的时候，不小心把风筝挂在了电线上。 哦，这太高了，我可没有办法爬上去拿。 嗯，而且电线杆上有电，太危险了。 不过放心吧，克里科塔可以做到。咻咻咻咻咻。他呀，软软的身体顺着细细高高的电线杆爬呀爬呀爬了上去，然后用他的嘴巴咬住风筝，帮孩子们把风筝拿下来了。就这样，克里科塔开心地和波特太太生活在一起。有一天，当他们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时候，一位先生告诉波特太太： 亲爱的波特太太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我们的镇里出现了一个小偷。 哦，天哪，他会到我们家里去偷东西吗？我可要注意了。 可不是嘛，你一定要把门和窗户都关好才行啊。 哦，好的，谢谢您。 可是这天晚上，波特太太没有关好窗户，小偷从阳台爬进了波特太太的家。小偷用手绢蒙住了波特太太的嘴，把她绑在了椅子上。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哇，波特太太的叫声把克里科塔吵醒了。这条蛇突然变得很凶，它飞快地向小偷爬过去，然后用自己的身体一圈一圈一圈把小偷给缠住了。克里科塔紧紧地缠着小偷，他连动都不能动了。小偷害怕地尖叫起来： 救命，救命啊，谁来救救我呀？ 当然，警察听到声音来到了波特太太家。 哦，这就是最近镇上出现的小偷吗？总算是抓住你了。哦，谢谢波特太太。谢谢克里科塔，你真是一条勇敢的蛇。 为了表彰克里科塔勇敢的表现，市长还亲自为克里科塔颁发了英雄勋章，乐队还演奏音乐为克里科塔庆祝。还有雕塑家专门为克里科塔雕了一个塑像，就放在城市的花园里。 哦，瞧爸爸，这就是那条非常勇敢的蛇，它的名字叫做克里科塔。 嘿，是啊，它是波特太太的蛇，它真是一条好蛇呀。 整个小镇的人们都很喜欢克里科塔， 还把一座公园起了个名字，叫做克里科塔公园。这条可爱的小蛇克里科塔就这样一直幸福地生活在这里了。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听听糖耳朵这个公众号真是好，可以经常听听故事。听听，你在干什么呢，小群姐姐？ 我在发公众号啊。 哦，发的那么开心。 糖耳朵，我把你尿床的照片发在我的公众号里了。 啊，怎么能够这样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也把他不洗袜子那张照片发到公众号上去。 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糖耳朵，你在干嘛？ 我在发公众号啊。 你发的这是什么照片啊？ 哦，一只袜子立起来了。 一只袜子立起来了。 对，在你的床角。 这只袜子看起来好眼熟啊。 是你的 啊？ 对啊， 我的袜子。 哦，底下还有一行文字呢，看。世界上最臭最坚硬的袜子 是小群姐姐的。糖耳朵，我命令你赶紧把这个照片给我从你的公众号上拿下来。 为什么？ 大家想象的小群姐姐应该是很干净啊，很卫生啊，很美丽呀、 好的， 应该是 你刚才说的这一些我都给录下来了再发送。哈哈，又上了公众号了。哈哈、 这个怎么办，这个怎么办？ 来来，对着镜头笑一下。第三个发送。哈哈，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五岁的呱呱非要晚上和妈妈一起睡，妈妈给呱呱讲道理：哎呀，小孩子长大了，你要学会自己睡觉，知道吗？好孩子要听话啊。谁知呱呱一下子脾气上来了，他对妈妈说： 爸爸为什么不听话？爸爸都长得大大的了，可你天天陪着他。 一大早呱呱上幼儿园的时候穿错了袜子，一只蓝的一只红的。幼儿园的阿姨见到就问他了：哎，呱呱，你不觉得今天你的袜子很奇怪吗？一只蓝的一只红的呀。呱呱一看，假装淡定地回答老师说： 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可是我家里还有一双。 年级的小朋友出去郊游，老师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十个人集体行动。过了没一会儿，突然有人在人群中喊道： 还有谁要去厕所？快点，我们九个已经憋不住了。 三岁的呱呱夏天的时候起了一身痱子，妈妈让他穿衣服，他就是不肯。于是妈妈就吓唬他说：天气这么热，你不穿衣服皮都会被晒掉的。谁知呱呱想了想，